至于其他大圣小圣经所讲的呢，所有诸法所有菩萨修正成功呢，都有成就一种定。所以呢，佛经里面说须菩提可以入好几万定，好几万种的定，甚至呢大菩萨呢有恒河沙数那么多禅定。禅定即是三昧，即是说入定的时候呢，它能够发生这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某种众生，这个就给个名给它。所以个三昧的名是很多很多。咁呢个定嘅境界呢，绝对唔系我哋凡夫可以了解，亦唔系我哋个心可以諗得到，亦唔系我哋口可以讲得到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嘅境界。除咗呢个出世根禅、菩萨禅之外呢，仲有上上禅，就系二内禅啦。响《楞伽经》里面讲四种禅定中嘅四种禅定中呢，有一种叫做二内禅。这个二内禅呢，就是我们这一部经所讲的，亦是佛教阿能去修的这个首楞严王大定。这个首楞严王为什么叫做王呢？是一切定之中最大的定，盖足一切法的，叫做首楞严王大定，属于知法所证的最高层次的大定。我们若果想修这种大定，得不得呢？得，每个人都可以修，必须要从戒，然后生定，因定而产生智慧，由这个三无漏学开始。如果不持戒，不可能是成就这个定心，定心如果不成就呢，就没有办法开发我们智慧，没有智慧绝对不能够修这个首楞严王大定。所以呢，就要持戒修定，然后讲到智慧了。智慧是属于我们众生的心潜在的理解力，在这个分析世间事物现象的真相方面来讲，叫做智，能够通达事物本体的真理呢，叫做慧。嗱，而家明白了，我问你乜嘢叫做智慧啊？咁你就知道了。分析现象界种种差别上的叫做智，通达呢个事相的本体的道理的叫做慧。你就不要答去答了智慧有很多种，一切智道种智，一切种智不算。问你智慧有几多种啊，那你就不要答这个分析现象的理解力，你就不可以答在那里。每一个题目呢，问有目的的，你要先了解这个题目问题的结晶在哪里，不要乱咁答。有很多事呢，就刚刚你们答案就相反了。我没问你这些东西，你去抄那么多东西做什么？跟着就要出题目的了，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个题目的问题的结晶在哪里，然后才去答。智慧呢，就不同于世间上的知识，世间上的知识呢，是外来的。我教你啊，即楞心，这样做呢就整了这种花了，这样做就整了这种花，这个是教你，是外来的。学校教学生的知识是外来的，不是内发的。所以世间上的智慧是外来知，但是我们学法的人说有定产生的智慧呢，就是内发的。它种类呢，可以分为世根有漏的智慧、出世根二成圣人的无漏的智慧， 以及诸佛菩萨甚深微妙的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，如果等讲到金刚经先讲下，有这个实相般若，有共照般若，有文字般若。般若智慧呢，真真正正是什么智慧？你告诉我，是什么智慧？没人答我。 哈？ 佛的智慧我知道啊，当然不是我的智慧咯，是照哪一方面的智慧？真空的智慧，真空的智慧，哦，是照真谛理的智慧，所以就一切皆空。般若是讲一切皆空的，照真谛理的智慧，不是照俗谛理的智慧，哦，要明白。这个是真谛理的智慧，真真正正般若就是一定要明白了我们的本体。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佛性是什么？真空，没有东西的。要以这个般若实相般若的智慧去了达这个真空的境界，然后由真空空而不空，然后去观这个俗谛理，哦，由这个根本智而去证这个后得智。实相般若是根本智，哦，根本智证这个真空理，真空的法性理，法性是真空的，没有东西的，哦，所以真真正正般若是法的一切种子，就是照彻一个真空的理。世间人的智慧在书本上得来，或者是睇经得嚟，或者由我哋经验得嚟，呢啲知识咧，只系睇到事物现象界，加上我哋嘅第六种第六意识心去分别思考判断，咁样系得嘅知识，唔系照彻呢个佛性所得嘅知识，哦，所以咧系。始终啊，这个世间人的智慧没办法深入事物的本体，即使是收集四善八定所得的有漏智慧，亦不能够了解这个事物的原理。二乘人的智慧又怎样啊？二乘人的智慧能够知道事物的总相，总相就是一切皆空，亲正现起性空的真理，能够引发无漏智，叫做一切智，知道一切法的本体是真空的。但是他又不知道一切法不变而又随现，空之中是有的，空而不空，而成圣人不知道，菩萨知道了。菩萨的智慧呢，虽然证得真谛的空理，但是呢他知道呢空而不空，哦，不空就是俗谛理，所以菩萨呢由这个大悲心驱使呢，是进一步呢是上求知法无量道法，下呢去了解众生种种不同的根基，入俗离生，实行大乘的法门，广修六波罗蜜，照俗谛理，叫做道种智。道是什么？已经明白了这个真理。种是什么？明白众生种种根基不同，哦，一方面照真，一方面照俗，真俗都照，这个呢是唯有照真不知俗，这个呢是真俗相照未究竟，哦，它是叫做道种智，未究竟。佛的智慧又怎样？佛的智慧就是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一方面是照真空，又知道真空而妙有，妙有而真空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这个是般若的智慧。明白了知法的实相理，言明遍照，总括二乘的一切智，同埋菩萨的道种智，所以叫做一切种智。一切是正真空而 超越这个异性的真空境界，正这个俗谛理呢是以超越菩萨的境界，所以相照空有、这个空一切是空，这个总是有，相照空有，不自于空有、这个叫做一切种子，是佛的智慧。我们想成就任何一种禅定开发智慧，无论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以戒为基础，由此可以知道戒是对学法几咁重要。现觉经话：思罗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，即是持戒不清净呢，就冇办法入定。又话无量清净慧啊，皆从禅定生，由此可以知道又戒生定，又定化慧。根据这一点呢，我们知道持戒清净，然后可以令人哋摄心不动。摄心不动呢，就能够止息烹言，这样我们的心不采外境，外境自动不能牵引我们的心咯。如果譬如说我不想吃这些东西，你禁我吃，我是不吃的。譬如说你不想吃肉，我几人禁你吃，你不会吃的，是不是？所谓牛不饮水，怎么禁得牛头低呢？你自己想吃而已，想吃妈妈叫你吃，就顺便吃一下咯，是不是？那实际上呢，这个是自己的心不睬外面的境，外面在那里，我理他在那里跳舞又好，唱歌又好，做什么都好，派银子都好，我都不去拿、心不睬境，境就不会牵你的心咯。你之所以被境牵你的心，就是你心睬境而已，是吧？你心不睬境，境不睬心，心境就脱节，心境脱节，外和内就清净了，暂然。又等于什么呢？等于风停止了，就没有波浪，自自然然可以成就这个禅定，启发我们内边的心智。因此佛对阿难说：以上问我毗尼耶宗，先是修行三揭定义，所谓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化慧，是一名为三无漏学。这段经文讲到这里为止。阿难呢，听法话戒这么重要、戒呢就由摄心而来的，因为摄心呢就可以成就这个戒。所以呢，法呢就进一步呢话：阿难啊，点样叫做摄心？我叫做戒呢？这个云何摄心？我名为戒，就是法先征起戒无漏学的名。若果能够持戒呢，摄心依一境呢，就不会起妄念，不起妄念呢，就对顺境不贪，对逆境不嗔，那就没有贪嗔痴了，一定可以生心不烦。所以佛教阿难先持戒，从内心做起，若果生心都填了杀道任妄的话，这个就是持戒清净了。因此就说：阿难啊，怎样摄心我叫做戒呢？根字呢就讲四种清净明慧，清净明慧，所谓 四种呢，就是戒淫、戒杀、戒道、戒贪。这四种戒呢是属于圣戒，不是属于遮戒。什么叫遮戒，什么叫圣戒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譬如我下一个题目，圣戒与遮戒有什么分别啊？你怎样答啊？圣戒就是本性上会犯的，犯了一定有罪的。 任何人都要赐的这种戒。遮戒呢，就是因为有人犯了戒之后，犯了这样东西，然后呢法呢是斋戒，不准做了以后。等于五戒之中，杀、盗、淫、妄四种戒是一定要持的，在家人要持，出家人要持，法法要持，各法要持。各法可不可以看你讲大话？可不可以看你杀人啊？可不可以看你偷嘢啊？所以各法要持，这个叫圣戒。饮酒呢就遮戒了。饮酒本来呢酒没有过失的，但是因为饮了酒呢就发狂，头脑有些问题啊，所以就会犯罪。等于有一天呢，释迦牟尼佛啊，看见门口放一个比丘在那里，那些乌蝇呢就飞来捞他啊，这样啊，那些虫蚁都躝上个口他的鼻啊，那佛呢就问其他人了，他说喂，你们识不识这个人啊？他说识，这个叫做红龙比丘嘛，他醉酒的时候呢跳毒龙他都会控服的，但是喝醉了酒呢蚂蚁都欺负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喝醉了酒呢就咬嘛，咬了你东西出来，乌蝇又来捞，蚂蚁又来吃，所以乌蝇都不怕他。他未喝醉酒呢毒龙都怕他，所以佛说以后你们不要喝酒，犯了然后制戒叫做遮戒、哦、所以戒呢是有遮戒，是 有这个圣戒，你要分清楚、哦、那以下这部经为什么五戒之中不讲喝酒呢？不喝酒呢，只是讲圣戒、哦、所以就杀盗淫妄是四大根本戒，出家人不可以犯，在家人一样不可以犯、哦、所以现在第一种呢，第一种清净明慧呢是淫戒。其他一切佛经呢讲到根本大戒呢，都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唯有这一部经呢就先讲淫戒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部经的宗旨呢是令到人远离生死，得证菩提。淫欲呢正是沉溺生死的根本来的，是令人呢是不能够超出三界的主要原因。因此法是教我们先戒淫。第一，第一种清净明慧，第一是以下所讲四种根本大戒之中第一种。清净是要遵守莫犯，终生严谨这样去受持，令我们的身心都清净。明慧呢是十方古今之法好明白这样公布于世人，令到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种是教戒和分悔。淫是所对治的恶行，戒是能对治的方法，因此叫做第一清净明慧淫戒、哦、四清净明慧之中是第一种。我有一部书呢是叫做学佛必修的课程，就是讲这四清净明慧。有谁看过？哦，你看过，很少人看过、哦、证明我的诗都不是几流行，但是我不是买的、哦、通通是送的、哦、我所有诗都是送的，可能要买呢或者多些人看，以后呢我就买诗给你，不送诗了。这里呢就说欲知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忍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，以修三昧本出尘路，人心不在曾不可出。知世界是指秽土的众生，秽土是很多叫做诸世界、啊、 净土的众生不需要计杀到入，他根本就没有杀到入。世是过去现在未来，叫三世，界有东南西北四位上下，世是代表时间，界代表空间，十方三世无量时空之中呢，充满无量咁多众生，而呢无量众生之中呢，又有四乘六分嘅分别。知法菩萨以二乘圣人呢，已经断咗烦恼，出咗生死，超越呢个时空，唔再受呢个时空嘅限制，唯有六道众生，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然后呢系以呢个入狱而证圣明，因此受呢个生死嘅束缚。所以法话，如果他的心不任的话，就不会随这个生死相作了。那你现在你修三昧嘛，你目的是想出层路的，想超出层路。那这个层是指什么？外边色声香味触落层，能够染污我们的身心叫做层。众生不知道六层的境界是无常的、苦的、空的、永有不实的，所以就起贪嗔痴，追求不舍，终日为这个六层奔波劳碌。你看看几多人讲字七搭地铁，几多人讲字讲字，匆匆忙忙匆匆忙忙，为什么？好听讲句，为口奔驰，实际不是在追求名利，为名为利。实际上呢，名利呢是如幻不实，等于空中花、镜中影、水中月，根本不实际的，不值得我们去追求的。不过这个很难说，要修养到一定的时间。譬如说我后生的时候，你说我不涉及名利，我是骗你的。但现在呢，名利依我呢无所谓，根本我就不在乎。所以呢是要修养 名利方面呢，是我们众生明白了佛法呢，就知道是假的，要修养，不要去搏命赚钱，过得去就得了。所以佛教叫我们依法求财，扬依布施，不要做守财奴。守啊草啊草啊，今天的数字又多了个轻，明日的数字又多了个轻，哇开心啊开心啊。开心做什么？带得去啊？给谁？给仔女嘛。儿先自有儿先福，莫为儿先作马牛。为他去自己去做罪，自己奔波流落，值不值得？不值得的。实际上钱洗了去是自己的，未洗的不是你的。五家所共有你知道啦，五家是什么？五家是什么？水火，不是风，拆败家仔，政治，五家所共有。所以呢有很多事我没钱，我想一下啲有钱佬他是不是很担心呢？我但他担心啊。如果有钱呢洗了去呢，这个就是福了。等于那个那个做生意的人将个腰带里面所有的金放了落去二冷盘，我找到最安全的保险箱了。所以你们有钱呢放在银行保险箱不是几安全，也不是很好利息，最好利息就是放在三宝福田。三宝福田利息最优厚而且最安全。